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天气热到跳舞，所以今日听住风骚快活人，大家就一齐跳舞。我是小张张。 今日礼拜四，希望大家一团和气，因为今日我哋会有家庭宴会。 喂，冇错啦， 赢小一一， 东柱有喜，小强都有喜。今日冇特别嘅 opening， 系咯，好攰我今日。 系，但系。留意听日极短篇， 好多都好中意 怪奇故事。 你个好朋友 Holan 啊，问你下一集嚟唔嚟啊？ So stay a while， 留低三小时，会转你嘅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你讲讲今日一号街表信号而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当然悬挂啦，33度啊，咁热点会唔悬挂呢？今日天晴极端酷热，稍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今个月的最后一次星期四咧，所以都会有呢个风骚家庭秘笈喺12点钟之后出现嘅。 系啊，陈太会嚟啊，陈太。 冇错，所以我就系希望大家今日一团和气啦。 冇错， 就算礼拜到咗星期四，希望大家一团和气。好冷啊！ 好嘢，非常之好。一团和气之余，我哋爱周边嘅人啦，都爱呢个地球嘅。咁啊，呢几日新闻大家都留意到啦，唔好再去尝试去接近或者去观赏嗰个鲸鱼，因为呢一样嘢咧系会影响佢，亦会对佢 会有造成一啲咧不必要嘅骚扰，甚至系伤害嘅。 唔好骚扰鲸鱼啦， 唔好啦，真系。 其实可以点样帮佢咧？嗬， 系啊，系 啊，我觉得 系 咪应该要 相关可以帮到佢嘅专家，有办法可以帮到佢嘅专家，可唔可以帮下手啊？ 如果主动主动式嘅，我唔知点样引佢出翻去大海。 系啊， 被动式咧就即系框住佢，唔好俾啲人埋嚟。 框住佢咪唔走得咯？会唔会啊？ 我唔知啊，所以啲专家 佢其实系咪迷失咗？佢想走但 系 走唔到， 一定系啦。 你框住佢咪更加走唔到咯？ 框住佢意思咧，就系我唔知佢有冇 保护住佢先， 系啊，伤啊，保 总之就希望大家真系 即系你意思系框住佢，问下佢有冇啲咩需要咁样系嘛？ 你例如啊，你呢个答呢个问题，我心知个答咧，我请问 最好啦，我以为你知啊， 因为你讲得出嚟啊嘛， 我以为你知啫，我问下你啫嘛， 所以今日 你知我小女子才疏学浅，又冇乜点读书，所以我想问下你啫，我以为你知啫， 日日几乎都是教授嚟教你，你好着数啦， 我嘅话都不堪接受，我话你听， 我哋而家真系我日日都有教授， 有啲专家嚟啊， 仲要系好劲嘅专家。 仲要即时回答， 系啊， 数一数二， 好似阿明哥都嚟， 唔系系咯，小明， 小明啊，琴日出 A I B B 啊， 多谢晒咁多位嘅嘉宾， 系 啊，令到我哋嘅节目咧，即系娱呢一个娱乐啦、资讯啦，所有嘅嘢嘅话咧，都包罗万有，与时并进，希望大家都一齐进步。 冇错啦，讲到鲸鱼咧，今日睇到新闻都几其心痛啊，见到澳洲西澳嗰边咧，哇，有成近百条鲸鱼挤埋一齐，咁收尾咧，仲有好多搁浅咗，睇嗰个有一条片。因为影嗰啲几十条嘅鲸鱼仔咧，喺个沙滩上边已经翻唔到落去，好多人咧即系尝试啦，即系将仲生还嘅咧，希望咧送翻去比较深嘅水域。不过真系实在太大条啦，即系如果你普通即系唔系咁大条，你拱都拱到啦嘛，系咪？但系咁大条，想帮佢都帮唔到吓。 嗱，我寻日都有睇呢条新闻片嘅，咁因为其实而家西澳都冻噶啦，哇，好多人蜂拥而至，即系佢哋 去帮手， 周围话俾人听，哇，帮手帮手， 喺度帮手啊！ 系啊，于是咧，我琴晚新闻咧就话有40条咧已经系出翻去大海啦， 好啊， 系啊，但系有啲都好不幸。走咗啦，咁我覺得真係而家咧係肯定係天氣反常，令到嗰啲海水嘅温度提升，嚇，於是咧就有啲咁嘅事情發生。 我都係諗係咪關個天氣事咧？ 一定係。 其實有冇發覺耐唔耐啲海域唔同嘅地方嘅海域嘅話，都會有一啲即係海洋生物啦，即係集體咁樣，我就係游上岸嗰度啊，搏錢啊咁樣。但係其實。專家其實都有講過，譬如可能就係話，會唔會係因為突然之間會發覺佢哋有個導航，你知佢哋一定係導航，咁啊成班一齊跟住咁樣去覓食啊，會有事或者係點樣嘅話，好多時候嗰個原因都係不明嘅， 係啊， 其實唔知點解，但係就耐唔耐就會有啲咁嘅情況。 頭頭佢暈暈地啊，咁行錯方向， 你估你咩？ 我所以我唔係阿頭啊 ，sorry 啊， 有時好難講嘅。 我真係冇做阿頭好耐， 即係永遠咧，你有冇見過？有時可能咧啲候鳥咧。佢哋要走啦，或者翻嚟嘅時候，你前面嗰只真係好勁啊嘛！就係跟住前面嗰只嘅話，後面嗰啲咧就成塊翼咁樣跟住啊嘛！我成日都諗下，如果前面嗰個係你點算？ 咪翻嘅翻唔到， 跟住個盲強， 嗰樣盲強去咗嗰啲地方。 係啊，即明明舊年冇飛咁耐嘅喎，同佢講 盲強帶你飛，即係叫盲中中。 鬼咁眼的故事， 呢個航機叫盲中中。 你中去边？闪开啦！撞 啊！有冇谂到呢啲嘢噶？嗬，即系佢哋点知点解要跟呢只啊？ 系啊！ 如果你跟咗嗰只，即系好似你咁样嘅，就系懵啊懵啊嘛。 同埋嗰只凭乜嘢知道啱嘅咧？嗱，佢又冇 GPS 啦，系咪？佢又冇地图啦。 我怀疑佢哋系咪猜咧？不过只翼点猜啊？ 今年 全部都系爆， 因为好惊噶嘛。系啊，大作实俾人闹啦， 一定俾人闹啊！你太快又唔得，太慢又唔得。 喂，咁。大隊嗰只係咪一個最資深或者年紀最大或者係成群鳥裏邊嘅領袖咧 ？Senior 嚟㗎啦，肯定係 Senior。 我睇好鳥， 你可能睇過啲動物片咧，講啲猩猩嘅團裏邊都有啲大猩猩，佢哋 都係啊， 係啊，有領袖㗎嘛，係 啊， 係啊，唔係個個都可以話事㗎， 但係有啲會俾人趕走㗎，獅子嗰啲咪係咯， 係啊，即係你留得滯嘅，你走開啊咁樣啊， 會俾人趕走，俾人藐視㗎。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弱肉強。强食 嗰、那个 系咪好啊？我唔知啊。 一定好，一定好。 但我谂，如果你将佢以人法嘅话，你就会觉得其实真系好惨咯。 喂，如果你个领导 即系一年 嘅 啫， 得嘅咁样，我觉得佢即系咪退位扬言咧咁样样咯？系、啊，因为你火车头嚟噶嘛，你唔可以甩碌噶，跟住你跑啊。系、啊，我开始由今日起，我开始训练自己领航长先。 你领航去边？领去边啊？ 你谂住带边啊？东莞。 绿灯变成红灯，红灯变成绿灯，系咪嗰个故事？ 好地方嚟啊！好多地方都好地方嚟啊！ 系、 啊， 我都记得咗。当 红灯区变成绿灯区， 系啊，当年系东莞嘅馆长。 系咯、啊，唉、啊，真系啊！ 几时再分再分享翻你啲东莞嘅故事啊？ 有机会啦。 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你是我昨天的玫瑰，却是我今夜的后悔。当孤独飞到我面前，我眼中只有一片黑。于是孤独倾落成雨水，于是雨水就打在心扉。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来自眉头的积雪，慢慢冷漠了你的脸，将你推离我可靠的肩。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堆积我心头的积雪，慢慢绑住了我的。爱情 的冬天堆积我心头的积雪，慢慢绑住了我的眼，关于未来一点也看不见。 黄仲坤嘅呢一首情书啊，阿马老师啊，你制造咗一个另类球迷啊，阿 Henry 咧上集咧即系足球女小将咧听咗三次，佢话琴日咧听咗两次，佢仲要追几耐嘅。阿 Henry， 你系咪应该揾 你同大家交代下啦？ 长篇连续嘅小朋友故事嚟， 咁都应该有个大约噶，写几多集啊？唔知嘅， 唔知噶， 系啊，即系啲细路会大， 系啊，会有好多人加入噶， 啱嘅，应该都有嘅。 天 Y 佢准备。会出场噶啦！ 但阿 Carmen 真系几似卡通嗰啲女声，嗰啲女仔声啊 ！Carmen 啊，多谢晒 Carmen。 我觉得啊，真系好好笑噶，我觉得琴日我琴日都听咗，系啊，几得意啊！ 留意留意啦吓！哦喂，今日咧呢个12点之后，我哋位嘉宾啊陈太啊，同我哋讲咧四大长老同埋咧呢个凑小朋友嘅大家嘅意见吓或者方法嘅，先听10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25厘至5.5厘，是去年3月以来第11度加息。处理金管局总裁阮国恒话，联储局声明未有明确提到美息走势，未来仍然需要视乎通胀同埋经济数据而定。又话联储局明确表示今年内减息机会低，利率走势要拭目以待。提到本港资金流出压力会否因应美国加息周期见顶而得以舒缓，他说虽然部分资金转为包括美元等外币，但是资金仍然留在金融体系之中，而银行体系总存款量仍然在上升，见不到资金有流出体系的情况。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正是审议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草案规定社福界、教育和医疗卫生界的23类专业人员举报严重虐儿个案。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支持草案的精神，但是认为执行细节方面需要再讨论。林哲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专业人员例如医务化验师未必可以经常接触小朋友，难以单凭一份化验报告就能够判断有关小朋友是否被虐待。他认为理想做法是由团队决定是否举报，例如医务化验师发现某个小朋友的验血报告有异常，可以交由医生、护士等跟进，再由团队判断是否有虐儿的情况，但是他说团队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建议可以容许个别专业人员独立作决定举报。强台风杜苏芮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内地气象部门预料最大可能在听朝到上午在福建晋江到闽粤交界沿岸登陆，预计福建沿海、浙江沿海、广东东部沿海今日将会有6至8级的大风，阵风达到9至10级。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1级，当局要求各地和各部门充分考虑杜苏芮正面登陆的强势冲击可能带来各种极端影响，做好各项应急预案和防范准备，全力以赴防抗飓风、狂浪、大潮、暴雨等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影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福建省有渔船在接到台风预报预警之后已经提前回港避风。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 20.8 度、东经 119.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受杜苏芮影响，本港高地已经间中吹强风，海面亦都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套戒备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按照而家的预测路径，杜苏芮会在今日日间同香港维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主要吹北至西北风，受地形屏蔽影响，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天文台会视乎今晚杜苏芮同珠江口的距离，评估最新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杜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1%， 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19,664 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4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240 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1,004 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鹏汽车80元升19.5，盈富基金20.18升3.2，腾讯控股346元是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69.06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是刚刚转了69.06升1.36，阿里巴巴95.25升4，美团137.8升2.9，南方恒生科技4.28升1.32，吉利汽车10.84升8，快手63.7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39.61，瑞士法郎0.859，加元1.317，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9点，升61点，港金报18,39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7美元，卖出1,98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道啦，咁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仍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啊，就系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尾消散啦，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嘅支路啦，落翻太子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油麻地的海云道由于有路陷，海云道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想问两位拍档咧，你觉得人咧系咪本身都系有呢个贪念嘅咧？因为咧而家世代上咧有一啲嘅铺头咧叫无人看管的铺头啊。总之你自己攞咗嘢，自己入钱，咁有个新闻咧就 帮衬过啦， 系咪啊？帮衬过 喺国内啊嘛。 系啊， 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咁样嘅营运方法咧，即系得唔得嘅咧？ 我觉得 OK 嘅，慢慢一定得嘅，系啊。 得点解唔得？ 系啊，你廿四小时嗰啲咪一定得咯。 但如果系唔系即系佢？唔系监住你一定要俾几多钱，即系真系自由地入几多钱。 哦，另外第二种嘢嚟嘅，系呢种，即系等于街市，你嗰个 攞咗嘢自己俾翻钱， 你自己买咗棵葱，你摆两蚊落去， 就唔系话机入咗几多钱先跌俾你。 呢啲我都觉得得嘅，如果系啲小社区嗰度咧，即系好似你话买樽酱油咁咧，系啊，你入咪入咯。 我觉得真的要看下那个地区或者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可信程度啊，其 实 都要看的，又未必一定是小社区。我第一次要面对一个这样，我真的看一个信字而已，就是去外国。我唔记得咗系加拿大定系澳洲定系边一度啦。经过嘅时候咧，系嗰阵时候已经系收隧道费咧，系冇人收钱嘅。但系你经过嘅时候，佢都要停一停，亦都冇个闸闸住你嘅。你总之你喺嗰个位停一停嘅话咧，你就会揾嗰啲 coins 咧掟落去一个好大嘅兜嗰度。 啊，咁得意啊！ 系啊，其实任得你掟嘅啫。我要谂紧嘅就系你系咪掟其他嘢，掟个樽落或者掟嗰啲外国棍都会俾你过 嘅咧。你唔可以有咁嘅贪念。 我有咁谂啫，你知我其實有好多啲古靈精怪嘅嘅諗法啫，咁我覺得佢咦都係靠一個信字嘅啫喎，你掟幾多少錢落去嘅話，我點知道啊？ 啱啊，係 咪冇人睇到啊？ 頭先嗰個五蚊咪我掟嘅咯， 係啊，咁你掟咗落去之後，咁就俾你過嘅咯喎，咁我覺得真係係一個即係大家相信每一個人都係有呢一個誠信嘅一個地方咯。另外一個又係啦，去食嘢，食完嘢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嘅，外國其實係需要俾 tips 嘅，而佢哋嘅 tips 亦都係根據你嗰張單嘅。唔知幾多個 percent， 我唔知道究竟係兩個 percent 定幾多個 percent。你係留低喺自己嗰張台嗰度咧，serve 你嘅嗰一個 waiter 或者係 waitress 咧，係屬於佢嘅。 嗯， 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呢一樣嘢係咪？咁我好似嗰陣去完之後啦，咁跟住就食完嘢啦，咁跟住咧就見到我個朋友，當然喺嗰度住嘅，佢咧就喺度計嗰張單係幾多錢，咁跟住咧就將所應該要俾嘅嗰個 tips 嘅錢咧就擺咗喺張台度，佢走咗啦。 嗯， 咁我就會覺得衍生咗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會唔會有其他嘅？ elevator 攞咗、嗯、第二嘅就係會唔會有人行過嘅時候會攞咗，佢係唔會嘅。 嗯，喂，即 係咁呢個咪就係誠信咯。 好 喎、 啊，如果大家都有呢種嘅精神嘅呢個互信幾 好。我唔會攞你嘅嘢，亦都唔會搞你嘅嘢咁樣咯。 係，咁因為睇到新聞咧，日本有間佢呢啲無人嘅賣食物嘅地方，咁、嗯、有個遊客咧嚇就攞咗一啲，同埋佢已經幾次啊攞咗啲幾百蚊嘅嘢，然後入幾蚊，甚至係五毫子，即係入好少好少錢。咁終於咧，後來個店家經過幾次之後咧， 發現係佢啦， 係啊，報咗警啦。咁、嗯、於是捉咗佢之後咧，就話佢就解釋就話：哦，我計錯數啫咁樣。但係當然你聽落去都唔係啦。你譬如如果二百幾蚊，你俾咗二百蚊，都可能信你啊？唔係，如果二百幾蚊你俾一兩蚊，咁點可能計咗數咧？咁而家就跟進緊啦。但係人有時即係。系好难嘅，即系建立呢一种即系自我嘅审查，或者自我嘅叫监管翻，唔会会破坏。如果一个人破坏咗咧，可能以后咧就会嗰、店家就会唔再相信。 系啊，其实系即系伤害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啊，系啊。 即系如果， 但系其实如果你咁样做，你系咪都预咗咧？ 可能佢都 我讨论咋，即系我讨论咋， 计埋 个损失之嘛。嗱，有时成一啲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就系、是、你哋有冇试过揸啲长途车？有时你经过有一啲嘅长途车嘅某啲嘅地方，好可能嘅就系一路源源不绝，觉得佢啲种田嘅，就会无端端。泰國會有嘅，就會係有一個一個爛嘅木架咁樣，跟住上面就擺啲菠蘿喺度，跟住佢就寫住幾多 part，幾多 part 冇人看嘅喎，係啦，又係啦，咁跟住可能佢包住曬咁樣，哦，一隻菠蘿嘅話就一百 part 咁先算啦，咁跟住咧佢就等你自己擺落去之後，跟住你自己攞只菠蘿咯喎。 喂，幾好啊！嗬呢啲， 你哋冇試過呢啲嘢咩？買啲農產品啊嘛。 冇試過。 有时可能都有一个人看下嘅，但有时佢行开咗 咁样，都唔看啊，都唔知几时先有车嚟，唔好嘥个人啦、啊。去落田种嘢好过 啦，先买个菠萝。 咪咯， 同意你讲，所以我就谂咗，其实佢系咪都预咗嘅咧？ 预咗嘅， 系啦，预咗有人摆就摆，唔摆嘅话我都摆喺度烂噶啦。 系啊，因为菠萝贵， 但系有啲唔同。 冇错， 你呢个物值唔高嘛，但系佢而家成间铺头啲货物加埋啲物值就高嘛。 唔系讲紧物唔物值高嘅问题，而家喺度讲紧嘅就系嗰个诚信嘅问题啊！你攞咗人哋嘅嘢嘅话，你会唔会俾翻相关嘅钱人哋咧？咁样即系等于而家都大家都会讨论呢个问题嘅，就系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红灯嘅时候你就应该要停嘅，但系如果夜晚黑冇车嘅时候，你会唔会见到红灯你都会停啊？呢个马路呢个就系一个你自己先知嘅问题啦。 反思， 唔好话夜晚啊！我试过有一日我见到有架车咧，日头嚟嘅，佢出得少少，梗系红灯啦，出得少少见冇车冇任何 即系小路啦。 完啦，伏一声走咗，哇！咁都几我心谂，即系会有呢啲人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当唔系有咁流行嘅电子货币嘅时候咧，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嗰啲公共车辆咧，系入一扎钱，佢揿一揿，咔，嗰啲钱跌咗落去噶。 系啊， 有时咧 搭巴士咯， 可能会有啲人咧系唔够，或者系 扎扎低低， 另外一啲国家嘅一啲 一扎嘢，其实一扎嘢嘅啫嘛，散咁样。如果连续有人上车咧，真系未必 check 到。我就试过有一次咧，见到个朋友啊，即系大家都系识得嘅。咁我上车啦，我坐低咗啦，跟住佢上车，噌咁样，司机话唔够，咁跟住 咁犀利， 佢哋因为其实喺嗰个位嘅时候，佢未揿落去之前嘅话，佢可以睇噶嘛， 唔够，咁佢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好够散字咁，咁你出声啊嘛，咁咯，即系其实系好尴尬嘅，即系如果俾人哋咁样当场嘅， 你有冇出手帮啊？你冇啦， 咁但系司机已经讲咗，诶、哎，算啦算啦，下次冇啦咁样。 你应该挺身而出啊嘛，等我嚟。 你凭咩话人啊？ 系啊， 你凭咩话人？你琴日做咗件咩事？ 寻日哦，小巴有啦。 你凭乜嘢？ 小巴， 你同我收声。你又知 咩事啊？高举高举。 系啦，仲有另外一样嘢嘅，我又会觉得嘅就系有冇试过帮衬过有一啲嘅食肆，佢就冇话明码实价去话，即系呢个餐究竟几多钱？但系咧，你自己食完之后嘅话咧，系可以凭你自己嘅喜好，随缘落座， 觉得好唔好食， 或者你觉得好唔好食，甚至乎你可以唔俾钱嘅，系。 我未试过。 咁我就唔知道我嗰次去帮衬嗰一间系咪，因为佢试下营业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咗好多人咧，就佢哋会有啲喺嗰啲 app 唔系对唔住，喺嗰啲WhatsApp 嗰度系突然之间话有一个咁样嘅食肆，咁咧就叫我哋去，咁我哋梗系去啦，因为佢就系食素食嘅。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嘅时候咧，咁跟住就当然食完嘢之后嘅话，就见到有啲人系真系就 想拍攞有佢就走噶啦。咁另外有啲嘅话就会俾多啲钱佢咯，因为会觉得佢就话、都几好味啊，我都希望你可以做得成，系啦。咁就会俾我哋会觉得应该。俾嘅錢係多好多嘅添，即係有人可能一俾500蚊，就係食一碟飯嘅啫喎。咁明係打上嚟㗎啦，擺到明係支持你㗎啦，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定價嚇，即係定價嘅嘅方式咯。 但我諗小人嘅事業嘅時候咯，如果佢長久嚟講都係啲危險啊，係咪啊？ 咁我就唔知啊。不過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嘢，咁大家可以延伸閱讀咩都可以，大家 我諗我都係試下，如果有啲咁樣 我都开档嘢先， 系嘛？你唔会啦，你去帮衬，食完之后走啊嘛？你就系咪嗰个咯？我怀疑。 最后一次警告你， 仲打包 ，你仲警告我？你凭咩警告我啊？坏心肠。 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yeah、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让我心碎。 数家庭秘笈。 四大长老帮手凑 BB， 但系咧同两夫妻嘅做法有出入，可以点做又唔会伤感情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思颖女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网上情，不要期望别人理解你的人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之中，或者遇过这种情况，有这个时刻很渴望被理解，但是当你竭力地向对方倾诉时候，对方始终不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于是你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太多的情绪，你不可以要求人家跟你一样，真正能够明白你的可能整个世界只有得自己一个。年纪越大越明白，这个世界没有经常的感同身受。你的不幸经历在人家看来只是一场悲情电影，或者有少少同情的，但是仅此而已。有个朋友讲过个经历，他说参加个旧同学的丧礼，丧礼上面那个同学的妈妈扑向棺木，喊得撕心裂肺。但是随着这个丧礼接近尾声，你的朋友那些旧同学就争先恐后说，我一会儿吃饭去喝东西，计划去哪里玩，这样好像这一场的丧礼即是为所有人再次有机会聚在一起倾下食倾下喝。这个分享的人他觉得很悲凉，为什么会这样？一边就是那个妈妈的喊声，一边就是以前的好朋友在倾下食东西的声音。这种他人的痛苦与我无关的人情冷暖，就是这个世界。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上描写过一个场景，他说有个男人在楼下就来病得要死了，但隔离有个单位还在听唱机，另一个单位在凑 BB 在那笑，另一个单位一对夫妻很开心倾紧偈。对你来讲，天要冧下来的大事在人家的眼中可能只是一阵风就可以吹走的尘埃，对你来讲可能是欢欣雀跃的好事，在人家来讲可能只是一些刺痛人的遗憾。你的难过，你的悲伤，在人家的眼中有时只是矫情。你的快乐，你的喜悦，在人家眼中可能只是炫富。无论快乐或者悲伤，讲出来有几多人会明白。言而喜而不言，悲而不语，或者这个才是最好的方法吧。无论是喜是悲，放在心中自己去回味，胜过向人倾诉。因为就算讲出来几开心或者几不开心，有几多个人会真正了解。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坏自身，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想旅途上，前行步步迈自信，依照心中那正确方向，怀着爱与树的心，充满梦想的笑容，用歌声用欢笑来博至阴影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至阴的赞赏。 冇力冇精神做嘢点算啊？ 大家放心啦，酷热天气工作都有安全守则同埋设施噶。 跟足指引就唔怕有事故发生啦。 我承认偶尔我想偷懒， 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就会想知多啲关于酷热天气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工作环境太酷热，惨过鸳鸯锅嘅汤底啊！ 环境舒适，开心过有雪糕红豆冰嘅雪柜。 我哋系 Nightmare Catcher 噩梦扭蛋。 早上11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吓，咁由于呢个热天咧热到跳舞啦，咁所以大家一齐咧就喐山喐势，有啲音乐咧个节拍咧唔知点解咧好自然地就会将你带入一啲咧要喐下喐下咁跟住节拍，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咧，因为我琴日都讲过咧，我一个好怕丑噶嘛，即系由头到尾咧，我很佩服人哋点解可以去到 disco 咧。点解你要吸啖啖气？ 呢个样点解咁嘅？个反应咁大做咩？ 真系唔同意你讲，所以 怕走系嘛？ 我啲 language 佢 嗱，去到 disco 揿着你粒掣， 或者去 party 咧，你唔觉得咩？有啲人好。即系无论佢跳得几丑样咧，佢唔觉得噶，佢系一样系跳得好投入， 投入 系要咁啦。 我都系啊，佢唔觉得自己跳得丑样 我真系啊， 喂，你仲未跳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喂，你一系唔好去，你去到咪跳咯。 其实跳得丑样都系一件事嚟噶。但大家就会觉得你就哇跳得好丑样啊，佢就会成为焦点噶啦嘛。 OK， 但系我以前就怕呢啲咯。咁但系后来当我慢慢发觉，咦，其实大家都冇人望噶，即系唔会望你啊，即系啲人都系自我陶醉，甚至有啲人咧自己啊喐下喐下喐下跳落个舞池嗰度， 特登对住块镜嚟跳。 系啊， 你有冇见过？ 我咯， 真系啊。有嗰時咧，某一個年代咧，disco 有塊鏡喺度啊， 全部圍住都係鏡， 好多人對住，我覺得好好玩嘅。 係，我全部都係鏡，跟住我就係我成日去嗰間嘅就係咁樣嘅，因為咧個 DJ 係我朋友，咁所以就好開心嘅，我就會打歌，我就話俾佢聽嘅就話咩時候嘅話咧，我要聽咩歌。 哇！佢係會 將你知唔知嗰陣時候嘅咧，佢係勁係勁在乜嘢咧？佢哋係兩個唱盤或者幾個唱盤同一時間捽噶嘛，跟住你呢一首歌未完嘅時候咧，佢原來佢已經入咗另外一首歌啦。 哇！係啊，好犀利啊！ 佢真係好勁㗎， 係啊！ 睇下睇下，咦，仲下一隻歌啦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永遠點解咧？因為佢個 DJ 嗰個台咧，下邊嗰個位咧就有一個好大個人咁高，即係當然我人咁高唔係好大個啦。咁啊咁高嘅一個speaker。那個喇叭就喺下面嗰個位置，跟住隔離就係一面鏡，嗰、個位置簡直係 perfect 啦。 係啊，嗰、那個正啊， 啊 正啊， 咁咪就嗰個位咯。 我覺得 係 真係自我陶醉， 梗係啦，使乜理人點睇啫？嚇、 啊，尤其是係一個好大嘅音樂聲啦，同埋嗰啲殘眼 有 猛嘅光， 有時候噴煙都根本就睇唔。 其實真係冇人理你嘅，因為每一個人都係陶醉喺自己嘅世界裡面，以及嘅就係、是。个个都觉得自己跳得几好睇嘅， 系啊， 包括你， 只要乱喐乱喐就得， 我都觉得自己跳得几好睇。 你有冇去 disco 啊？我反而想知喎， 有啊， 去边间啊？去边间？ 广东啦， 哦。 系、哎、啊， 嗰阵时真系好 仲有中环有一间后期二千年后都有去啦， 系咪讲 D D 啊？ 我唔记得咗 两个字啦。 点解会去嘅？ 嗱，嗰阵时系因为工作嘅，工作咧就系话我接咗啲 disco 嘅工作，系啊，宣传系啊， 系嗰时有啲 promotion 喺 disco 做噶， 好开心。 咩 promotion？ 唔係，譬如話佢要一周年啊、兩周年啊，咁佢要揾啲 artist 嚟噶嘛，好興嗰陣，好好玩，我真係覺得好好玩。 真係好好玩。 因為你叫我落咧，我又冇乜即係跳舞啲朋友喎。 同埋慶祝生日咯， 係啊， 有朋友慶祝生日就會喺下邊嗰度搞噶嘛。 咁 我試過， 好開心噶，真係好開心，超級開心。 我喺度嚟 disco 諗起跳舞，諗起跳舞，梗係諗起嗰個跳舞好勁嗰個啦。 哎呀， 哎呀， 又中咗啦！你收埋只碟啊！ 我都知。 出事 呢个人叫 Michael， 不过跳舞劲好多啊，就系叫做 Michael Jackson 啊。讲佢跳舞歌，点可以唔播佢嘅咧？ 哇，呢个正， 唔玩。 俾你贱啊 ，Billie Jean。 最近咧，网上咧睇一条片咧，教人跳 Michael Jackson 嗰只 Moonwalk 嘅啫。但系咧，我睇完我都佢即系佢教得好仔细嘅。 你有冇学啊？ 我尝试学， 咁唔系一定系有人在你屋企啦，冇人嗰时 系啊？ 点啊？ 我 send 俾你，你学一下。 我话唔系你 send 俾我啦，我学一件事咧。咁、你学跟住点啊？ 我听就明咯，你明唔明啊？佢讲嗱，唔知咩摁你个脚踭，跟住扇另一只脚，跟住又唔知点样。听就明咯，但系你要做咧，有时我哋唔识跳舞嘅人系即系将嗰样嘢加落个脑度咧。 我请教下小杨杨先， 跳呢个 moonwalk 好睇嘅，即系如果你识跳嘅话，咁 对于佢嚟讲，我可能未必识嘅。因为就 系 呢啲系经典舞步， 啊、 但系经典舞步可能佢呢一个就系属于八十年代嘅、你而家呢啲唔完全唔同晒嘅、你冇发觉？ 系、 即系而家啲咩女团啊、男团啊，咁嗰啲大家都系齐咁样，即系 系 啊， 有另外一种 几下 系啊 ，Blackpink 啊，咁嗰啲噶嘛，未必知嘅。咁但系我就觉得真系啦，冇得讲噶啦。如果你讲嘅话喐身喐势嘅话，咁所以其实我都系连续有两只嘅话，两只牌我都系食唔出嘅。唔紧要，跟住落嚟嘅话，我要拣嘅呢一首嘅话咧，我会觉得咁嘅，喐身喐势嘅舞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最重要嘅就系嗰个 beat， 个 beat 系来自乜嘢？就系、鼓，个鼓如果个鼓手系真系够劲嘅，咁其实基本上都已经着咗五成至到八成嘅话，嗰首歌都一定系会揈到七彩噶。 即系佢带住大家， 梗系啦。咁仲有嘅就系、如果中间仲有一啲吉他 solo 嘅话咧，真系冇得倾噶，你一定系会扮佢咁样嗰啲咁嘅嘢嘅。咁所以我仲好记得啊，头先你令到我会諗返起嘅就係以前喺一啲咁样嘅 disco 嗰度啦去玩啦，真係要好多谢呢位朋友嘅，但係佢而家已经喺天上面㗎啦、就係我剛才所讲嘅就位 DJ 嘅朋友，佢个名叫 JJ。咁因为其实我同佢好熟啦，同埋好开心啦，即係佢係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嘅人嚟嘅。每一次你去亲嗰啲夜店，我哋见亲佢，佢都着到好靓，立到个头好型。咁跟住 就好尊重份工作， 好尊重份工嘅、你喺嗰啲地方度出没嘅话，你一定系要系咁， 要靓啊！ 其实嗰阵时候系咁噶，你去到系争言斗丽噶， 要有道战衣， 对不对？咁所以嘅就系好开心、好开心嘅日子咯。咁当然嗰阵时候嘅话，亦都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嘢，因为其实嗰阵时候系未有所谓叫做 remix 嘅版本嘅，大家仲记唔记得？ 记得。 其实歌佢只不过系摆一个派一个即系一只碟里面嘅话，就系得一首歌嘅啫。咁嗰啲叫做一首歌噶啦，咁人哋跟住嘅话，佢就会将呢啲咁嘅歌嘅话，将佢喺个 disco 里面咧 mix 埋一齐，你会觉得佢就哇，简直就系 神乎其技， 系啊，鬼斧神工啊！ 有啲咩 DJ remix version 噶嘛？ 系啊，有跟住佢就会有一啲嘅 DJ 嘅 remix version， 就系一啲就算系好。慢嘅歌，佢都有一个快版噶嘛，就 系 方便你可以喺嗰啲 光 乸场 摁啦，总之唔好嚟 嗰度摁噶嘛。我都试过就系有一次佢好劲嘅，就系佢将呢一首我好中意嘅歌曲讲 mix 埋，我已经唔记得咗系边一首嘅歌曲，哇！跟住跳到咧真系甩裤，因为真系好开心。你全部人会出到去，一定系有啲位咧一齐唱 啊，啱 啊， 系啊， 一齐叫啊， 仲有排条龙咧，呢、个正啊， 嗰啲又耐啲。你讲紧嗰啲应。应该由之热潮嗰时候就会系咁样嘅，我讲紧嘅系呢一首歌。 哇！ 哇！哇！佢嘅鼓真系堪称 number one 啊，真系好犀利。嗰个应该就系有 Phil Collins 啦，同埋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佢系边个添，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 Easy Lover。咁啊，当然头先我所讲嘅元素，佢里面完全有晒。呢、這個鼓嘅就係來自 Phil Collins 嘅啦，鼓神啦，再加埋嘅就係一陣間會有呢一個嘅吉他。 She's the kind of girl you dream of. 欣赏嘅呢首歌叫 Easy Lover， Phil Collins 啊，3:29。 系啊，同埋 Philip Bailey， 唔好意思，两位一齐嘅系啦。同埋我讲紧嘅就系嗰啲一只碟里面，即系得一个系 single， 系 啊，系啊，太开心啦！ 嗱，我睇住你一路唱 住， 你 真系 好劲啊，哥哥， 劲啊， 带住你去，大佬真系缝到个心都呕出嚟。好，继续。 啊，马老师，嗱，而家30秒，咁你可以讲少少你一阵间嘅歌。 OK， 早幾年咧，我就去幫啲朋友搞一個show 啦。咁其中有一啲係快歌嚟嘅，咁我其實唔冇乜知識嘅。咁佢哋揀咗首英文嘅歌，咁當時現場咧就有隊 band 喺度夾住去玩。我第一次聽，哇！新歌嚟噶，我都傻嘅，1974年 啫， 新歌啦， 系啦，新歌啦，第二千年再炒翻起， 哦，到底系咩歌咧？新闻后同你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上个月楼价指数连跌2个月，创4个月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6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49，按月跌超过0.5%，按年跌近8.6%，两者跌幅都有收窄。上半年楼价累计就升大约4.3%。至於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月升大約0.6%，連升5個月，重返去年一月水平。上個月租金按年升超過1.7%，上半年累計升近3.2%。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5.25厘至5.5厘，是去年3月以來第11度加息。處理金管局總裁阮國恆說，聯儲局聲明未有明確提到美息走勢，未來仍然需要視乎通脹和經濟數據而定。又說聯儲局明確表示今年內減息機會低，利息走勢要拭目以待。提到本港資金流出壓力會不會因應美國加息周期見頂而得以舒緩，他說雖然部分資金轉為包括美元等外幣，但是資金仍然留在金融體系中，而銀行體系總存款量仍然在上升，見不到資金有流出體系的情況。西貢水域近日有鯨魚出現，漁護處強烈勸喻市民不要追蹤鯨魚。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科學主任陳子南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今個月22號開始收到市民的相，顯示鯨魚背部有傷口。他說有關傷口有可能是兩星期或者之前造成，如果再發現鯨魚有新傷口，海洋公園會和漁護處合作商討下一步行動。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總管長黃永康在同一個節目說，這條鯨魚暫時沒有擱淺的表現。他呼籲如果市民仍然有打算出海觀鯨，希望他們放棄有關諗法，因為這條鯨魚仍然在復原中，需要休息。他又說由於鯨魚體型和力度大，如果擺動身體對附近船隻上的人亦都會構成危險。中文大學天石機器人研究所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開放日，展示超過30項由中大研究團隊等開發的尖端機械人技術，包括自動化樓宇結構檢查和管理平台、血管內介入治療的微型機械人平台、運送貨物的四足機械人，以及能夠快速實現重構透明物體的 3D 相机。 開放日在香港科技園舉行，期望向公眾展示中大創科成果。同日香港科技園公司、聯想集團和香港物流機械人研究中心亦都簽署合作協議，促進中大和政府、業界、投資界和學術界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為本地年輕人研究和創業提供支援，共同培育機械人和人工智能技術人才。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5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9.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6%，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8点，升241点，总成交金额6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5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鹏汽车79.65升19.15，盈富基金20.12升2.6，恒生中国企业68.76升1.06，腾讯控股343.8升2.8，阿里巴巴95.2升1.35，美团137.3升2.4，比亚迪股份267.6升0.8，南方恒生科技4.24升1.14，吉利汽车10.66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5，日元139.73，瑞士法郎0.859，加元1.31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2808点，升140点，港金报184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43美元，卖出19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新鸿基中心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现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而家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封路情况，南区的大潭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三点钟，大潭道近住龟背湾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还有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咁嘅去总。而家政府帮我哋安排安置房屋，呢间钢厂起唔起得成，而家都系未知数。如果万一我哋去咗，你讲一句话开唔成，打发我哋翻嚟，到咗嗰阵时住嘅地方都冇埋，你话我哋点算？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系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你记得吗？太阳计划除了鼓励青年追梦，亦有好多歌手献出第一次合作，好似冯允谦咁，带大家翻到2015年嘅暑期。 要用每分至诚换最真友情。 冯允谦首次创作太阳计划主题曲，联同张敬轩合唱嘅 Color Your Life， 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翻嚟嘅风骚快活人啦。35度气温，相对湿度56%，一号戒备信号悬挂，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爱好系列。 今日揀嚟呢一首歌呢，就係话哇，我呢个老人家呢就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呢係几年前，但係呢原来呢佢已经有几十年嘅历史，就係呢一首歌啦。我好鍾意呢首歌嘅，有啲有讲都唔識。 Sugar Mama。 听快歌咧，同听慢歌咧，两种嘅 feel 唔同嘅。咁啊，快歌咧，始终咧，你会希望咧，随住个音乐咧，系摁下个节拍啊，咁样。 我想知道头先听头先嗰果座果酱女郎，你系点摁啊？ 嚟睇下，嚟睇下， 我真系 试下睇下，系冇啱果酱咁啊！ 就系咁， 就系咁样系嘛，就系咁样。你记唔记得呢首歌？我哋好熟噶。我这晚热辣辣呀呀。我这晚热辣， 寻日录音咧，唱咗两句咯。 张国荣啊， 系啊，改编歌过啊，系啊， 啊，真系，我真系好渣呢方面。 唔使噶，你估唔得。 唔系，即系就算你话一听咧，我都联想唔到系佢嗰首歌。 不过唔系，有时改编咗之后咧，个感觉系会唔同嘅。 嗯， 即系同英文个版本系有少少唔同嘅吓。 好啦，好啦，今日咧 喐身喐势歌曲，我到而家咧都决定唔到，其实我系有边只，有几只我都系想播嘅。 唔系你唔好撞我哋咪得咯。 咁唔撞 你？使假？点撞你啊？你哋好难撞嘅。 好啦， 有咩歌啊？你 少少行货嘅。就是刚才你讲的地方，这个就是叫做 DISCO。 这个歌呢啱你嗰啲咩拉长龙啊嗰啲成班人排住队啊咁样一齐喺度 DISCO。 是啊呢个早期少少嘅 DISCO。 是啊。 是啊来一齐啊。 DISCO! DISCO!D-I-S-C-O Uncle Wait, wait D-I-S-C-O 埋位吧 呢个跳舞节拍嘅气氛咧，34度气温啊，啱大家咧热到跳舞啦。 系啊，呢一首歌嘅话，我都好啱。以前有一个年代嘅，就 系 有 Mirror Ball 啦，系同埋嘅就系你一定会带一条嘅就系毛巾嘅material 嘅嗰啲嘅 headband 啦，跟住咧就系着一啲背心啦。会露出啲底毛啦，跟住咧就会有一条好窄嘅波裤啦，跟住长袜啦，跟住波鞋或者系着呢个 roller。 我谂起 你知咗讲紧咩啊？系啊，都几 YMCA 嘅，就系呢啲咁嘅感觉系咪？好啦，咁就等于咧就呢啲咁样嘅，就喺怀旧我哋嘅记忆里面会系咁样啦。又或者就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啊吓，有某啲嘅地方嘅话，你总系会有一啲嘅感觉嘅，就系嗰啲女仔特别身材妙曼嘅。又或者佢哋总系着吊带衫，同埋就系着得好性感嘅。我觉得譬如可能系拉丁美洲嘅女仔啦，或者系讲紧系南美洲啊， 热带啲。 我感觉上你都觉得就系嗰啲地方系会俾你一种感觉嘅，就系佢好热情奔放嘅。 系啊， 唔知点解好似个个都识弹吉他，同埋个个都识唱歌，同埋识跳舞嘅。啲女仔一定系长头发，哇，甩到个头咧，即系 乱嘅啲头发。 系啦，一定系好大大波乱嘅，系咪咁嗰只嘅？咁所以就系我就觉得呢啲咁嘅音乐嘅话，亦都系会令到我觉得系。会韧身韧势咯，而且呢一对乐队，头先你话你嗰个 Lady Marmalade 系1974年啦，我呢个仲犀利，活跃嘅程度由1966年到今时今日， 来 自 墨西哥嘅手吉他不得了，佢系 Carlos Santana， 哇， 来自呢一只大碟亦都非常犀利，一夜之间咧，来自呢一个叫做 Supernatural 嘅大碟咧，一日啦吓就俾佢捧走咗九座格林美音乐奖啦。今日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吓。 仲有一首歌咧，由马老师带嚟嘅。 哇！呢、這、一个年代咧，真系跳舞嘅年代。嗰阵时咧，因为我响政务处嗰度做嘢嘅，就个 office 响乐富嗰度。咁、我哋个 office 咧就 serve 三个区嘅，有东头村啦、横头磡啦，同埋乐富。久唔久咧就会搞一啲船 P 噶啦，即系招待个区嗰啲街坊咧。 每一次去船 P 咧，我哋就全個 office 總動員啦，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咧既可以又去玩，又可以。 啊，所以船 P 咁係咪有個 DJ 都打碟啊？定係點？ 唔係播嘅，播歌嘅。咁就喺九龍城碼頭嗰度上船嘅，嚇、 嗯、 就 幾多錢㗎？有時啲船 P 唔知啊，因為即係政務處搞嘅，其實好好優惠嘅啫、嗯，可能幾廿蚊啊，唔知啊。咁、 嗯、 但係呢一首歌響起嘅時候咧，所有船上面嘅人，包括啲老人家， 都會一齊喐， 都會一齊。 老人家 係啊， 咁你街坊嘛， 街坊啊嘛， 街坊，但係街坊都會參加船 P 嘅咩？ 唉，去玩啊嘛，哦、即係等於佢老人家或者啲小朋友啊，即係小學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冇得去 disco 啊嘛，咁、哦、就去呢啲船 P 咧。 我哋唔可以用 disco 嘅氣氛嚟去衡量啦，因為一家大細嘅活動嚟，係咪？ 但係嗰個船咧，全部熄曬燈，都有個 mirror ball 喺度嘅， 老人家會哭親㗎。 唔會，佢哋一齊出去摁，一齊出去玩，好好玩。 中文歌嚟 㗎？呢一首係中文歌嚟㗎。 哦， 嗰陣時話。起碼個 office 有兩個同事叫 Monica。 愛我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啊，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Leslie 嘅呢一首 Monica。中午十二点钟三十五度几分翻嚟咧，我听完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啦，同埋交通消息，仲有今日嘅风骚嘉玲秘笈，请嚟就系嘉玲治疗师陈陈思颖女士，我哋倾下偈，讲下呢四大长老同我哋一齐凑 B B 嘅时候，点样可以大家开心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 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我哋每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四都有呢一个环节。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风骚家庭地级，我哋今日嘉宾就系陈太。欢迎陈太， 欢迎嘅就系以林家庭辅导及训练中心嘅陈思荣啊，咁佢就系家庭嘅治疗师啦，个人啦、婚姻同埋家庭嘅心理治疗方面咧，就系、非常耍家嘅。陈太你好， 早晨 ，Hello 各位啊，Michael 啊，瑞瑞啊，小强，都系我啲啊，以前一路听你啲节目。 阿陈太话嚟，佢系细细个听你哋啊，咁样 系啊，连妈咪都听埋嘅，系啊，陈老太。你好， 你好啊，陈老太，陈老太， 一家人啦、 啊，系啊，咁咪好咯、 啊。因为我哋今日就讲紧四大长老， 冇错啦， 婚姻啊，冇错，有影响咧、 照顾小朋友咧，的确咧，嗱，即系我自己咁讲啦，作为爸爸妈妈咧，冇呢一个通书嘅嗬，即系冇一本书教你应该点要点点嘅。就算每一个人啦，每一个家庭啦，吓，每一个小朋友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咁所以真系好多嘢要学习嘅。 系啊，绝对啊，系冇、做过嘅嘢就自然唔识，要摸索噶啦。 系啊，咁但系又有时会咁样嘅，即系譬如可能我都会听到有一啲夫妇会讲嘅啫，唔紧要啊，我生咗出嚟嘅话咧，会有我妈妈帮我抽， 系俾阿妈抽。 但系之后嘅话，你会听到佢又讲嘅就，哎，激鬼死啊！ 佢咁样抽啊，系啊， 真系好大挑战， 好大挑战啊！嗬，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啊，陈太，其实你都系佢抽大嘅啫嘛。点解你而家睇佢抽你个下一代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唔系好对眼呢咁样，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会面对嗰啲乜嘢嘅问题噶。 嗱，我谂咧，即系最普遍咧，就系始终两代之间喺凑小朋友嘅方法啦，管教嘅方法啦，或者系打理家务嘅方法，其实总有唔同。咁、如果呢啲位协调唔到咧，就好多冲突咯。最简单啦，系咪成日讲喂饭？其实咧，年轻夫妇好多时候都想小朋友咧自己独立，系嘛？岁几两岁嘅时候，开始直接 食啦， 系咪不到？就算即系总系咁噶啦，天一半地一半，但系即系想佢独立啊嘛。 系， 但系老人家咧就好多时候就哎呀，喂啦，又啲嘢又冻，系啦，又冻晒喎，仲唔止喎？有时仲开住个电视机，系嘛？等佢又望住嘅时候，好快好快就一啖一啖咁食咗，喂，快啲收工， 好似好容易解决咁样。 系啊，收工啊嘛， 但系又冇边个唔啱。 嗱，呢啲小事啊，最怕就啲老人家咧，將嚿雞髀咬到佢碎曬咧，俾個小朋友食。係啊，哇！媽睇到火都嚟。 又或者就係驚佢俾嗰啲魚骨吉親，所以咧好快嘅就哇挑到咧係啊，乜嘢都冇咁樣，就等佢唔識得咀嚼或者係咬嘢。 都真係。 係咪啊？咁所以咧，媽咪有時見到嘅話，就會覺得好掹憎。 絕對啊！絕對啊！ 有啲老人家咧喂小朋友食嘢咧，有咩喺側邊咧？有把教剪嘅。知唔知道啊？嗰教剪咧，永远系剪到嗰啲鸡肉啊、鱼肉啊，总之剪到碎晒啦，咁佢就放心啦。 所以讲到呢个位咧，即系有少少岔开咗。系啊，但系其实咧就系有言语治疗师发现咧，点解呢一代嘅小朋友讲嘢好似有啲迟缓咧？ 系啊， 其实唔系因为生得少少小朋友，佢哋留意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就系好习惯剪到啲嘢碎晒，佢哋根本冇机会练习到佢，俾佢成长到， 力度唔够。 Exactly， 所以梁继章醒。 唔系，我真系我都问过一个语言治疗师，佢就系咁答我，佢话因为佢哋咀嚼得太少啊，变咗个 jaws 冇力。 Exactly， 系 啦，你一定咬好大嚿嘅嘢啦，嘴嚼嚼。 几好啊！我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嘅，好多谢佢哋。 系啦，咁好啦，咁啊，当呢个四大长老乜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啦，喺度凑嘅时候，咁妈妈咧或者爸爸睇唔顺眼，于是咧就加入啦，加入。咁跟住话唔系咁嘅咁样，咁但系妈妈同爸爸好多时就话，我以前都系咁噶，好中意答我咪以前唔系咁，你咪咁样凑，但系点解唔得咧？咁样通常点答啊？即系如果我哋应该点答啊？即系如果上一代提出呢一个咁样提问，我都咁凑大你噶啦。你都而家冇嘢系咪？咁又系喎，其实 即系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哋已经邀请咗佢哋凑咧，咁即系去到呢啲位，我谂我哋都要 有幾個原則嘅、 嗯 啊，要出聲咧，一定要自己仔女出聲。 嗯， 即係譬如舉個例，你覺得阿媽有啲咩唔對路，就要自己做仔女嘅出聲，就唔可以叫個新抱出聲，又唔可以叫個女婿出聲。 好仔細喎！ 即係一定要揾翻自己嘅仔女。即係你講完有少少拗叫都好，冇隔夜仇啊嘛，係、 哦、 嘛？但係咧，如果一對方一忍唔住出聲咧，咁就有時好難收貨。 咁、 嗯、啊，第二樣嘢我自己覺得。温柔啲啦、 嗯， 即系咪啊？阿爸，你可唔可以咧？唔好成日开住个电视由朝开到晚啊！ 嗯、 或者阿妈，不如你又唔好成日闹闹个仔冇鬼用，话佢咧又蠢咁啊！即系都好伤小朋友个心噶嘛，咁即系温柔啲嘅态度咯，系、 嗯、 啦。 嗯， 都系。 仲有一样嘢， 系 千祈唔好叫个配偶忍。 嗯， 即系 忍下佢啦， 系啊，忍下 啦， 阿妈系啦，阿妈都系想我哋好啫，阿妈都 点解唔好咧？ 系嘛？ 点解唔好咧？因为越忍越出火， 因为忍唔到嘛。 哦， 系嘛？嗱，你做父母嘅，其实你一定有自己照顾小朋友嗰个意见。 嗯， 咁事实上你想点样教佢，或者即系你有自己嘅睇法， 嗯， 咁先系好啊嘛，即系代表你有嗰份责任感， 嗯哼， 亦都想做一啲嘢。咁你都有嗰個權噶嘛？咁、 嗯、 你點樣忍啫？ 係、嗯、 嘛？咁所以其實冇辦法忍嘅、嗯。 其實咧，如果咧四大長老幫你湊，而家爸爸媽媽出咗做嘢仲好啲嘅。最驚咧四大長老喺埋你嗰度住，而嗰個可能 housewife 又冇做嘢咧，咁個矛盾仲多嗬。即係因為 呢啲真係複雜咯。 其實會唔會咧，陳太，我會覺得嘅就係、是、做新抱嗰個其實應該係最夾喺中間㗎。而家我聽你咁樣講，我覺得係咪啊？ 普遍嚟講，事實上研究發現，即係新抱同奶奶相處係比即 係 女婿同外母相處 難。冇錯，我正想講呢樣嘢，係難好多嘅。係 啊，阿媽又會同阿仔講：，哇，家嫂你話佢啦。 你估點解啊？ 食完飯又唔使喎。 點解？點解會咁樣？ 係啊係啊，點解？ 同新抱同埋即系婆媳之间，点解永远都系出现问题嘅情况会比较多啲？ 我估，因为阿婆咧，即系上一代咧，佢以前都做过新抱，所以咧佢会将以前嗰啲咧转嫁落嚟。 不忿啊， 即系嗰啲 受嗰啲气， 受嗰啲气转嫁落嚟。 呢个 good guess 啊吓， 都揸少少啫，梁继章。系啊， 同埋會唔會係個應該係會覺得嘅就係你已經搶咗我個仔啦，你已經搶咗我個仔啦，係啊，咁所以有好多人我睇你唔順眼，我點都睇你唔順眼。 呢個又另一個 topic， 我哋可以傾一日噶啦，即係嗰種咧，哇！阿媽 被搶佢個仔嘅感覺， 好緊張個仔， 係咧， 呢個又可以睇下有冇機會第二日再上嚟啊。不過咧，即係如果答翻你個問題就係、是、普遍咧。男人對打你屋企咧係冇咁多意見嘅， 哦， 所以咧老婆話乜，其實咧就男人都多數都 係 啊，冇所謂，你 求其啦。 有一個女人做咗，有兩個女人做咗，其實真係好鬼舒服噶。 冇錯，冇錯。 仲加意見做咩啫？ 所以普遍係啊，普遍咧你會發覺都係啲女婿去外父外母度多過。啲新抱去老爺奶奶度， 最好唔好見啦。 咁所以咧，嗱，咁啊，奶奶同新抱即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嘛。 係咧， 屋企係女人嘅 territory。 哦，我知啦， 絕對 係權力嘅鬥爭。 Exactly 啦， 哦， 所以好複雜，好複雜。 即係其實唔係一定話買呢只洗粉好定嗰只洗粉好，而係我話事要買呢只就買啫。 啱啦， 基本上唔關個洗粉事，係個權力嘅問題。 係邊個話事？係啦， 呢個都係 一。呢個都係一個因素。 其實一家之主往往係個女人嚟嘅。 係啊，係 啊，佢食啲咩嘢，用啲咩，你用啲咩嘢， 讀邊間學校， 又或者係點樣嘅話，通常都係佢哋揸主意。 係女人呢啲係比較有多啲 genes 嘅。 但點解我問我插一句問，點解佢哋結婚前唔係咁嘅？結婚前好順德人嘅，點解個個由順德人變咗一個另外一種嘅物種嘅？ 即係你講， 佢又問佢自己啲嘢啦。係啊，你幫下佢啦。 需要輔導啊！ 因為你話一話女性係一個好似主導曬， 我俾個 discount。 但點解佢哋結婚前冇咁主導嘅喎？ 唔係陳太，你就送佢兩句啦。 唔係不嬲都係咁，我覺得。會唔會陳太？你覺得咧？點解會係咁噶？ 啲問題多咗啊嘛。 哦， 即 係 你 即係唔單止你兩個人之間 嘅時候，啲嘢簡單好多，真係簡單好多，好輕鬆。 誒拍拖食下飯，中意 睇下戲。 自從有咗小朋友咧，其實個責任又是今時今日嘅香港，其實做年輕夫婦一啲都唔容易，要面對要考慮嘅嘢比上一代複雜好多，係咪？喂，而家六個月大就排定幼稚園咯喎， 係啊，唔係有啲未出世就排定一啲音樂班啊，未出因為要等兩年嘅，我聽過， 係啊，即係所以係複雜。 咁啊，阿陳太，你有冇啲咩印象深刻嘅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係如果講到咧，點樣年青夫婦同年長夫婦為著小朋友嘅湊小朋友，我諗有一次有一個個案，我自己覺得都 sad 嘅。即係譬如咧，嗰、那個個案我記得係年青夫婦啦，生第一胎啦，咁啊，即係已經傾好曬噶啦，就翻去阿媽度坐月，翻去外母度坐月， 幾好啊！ 係啊， 一定係啦， 係咪啊？呢、這個真 係 好， 真係好好啊，係咪啊？即係有個照顧，咁原本好好嘅，咁咁啱咧，呢、這個太太又比較依賴啲嘅，咁、佢又係咧啲兄弟姊妹裡面咧排行比較細嘅，咁、所以咧其實。過去都好習慣被人照顧啦，又唔係真係好識做家務啊，好、多嘢都唔識。咁所以好多嘢咧，自從小朋友出咗世咧，就 拿手唔成世， 跟曬阿媽，阿媽話咩咩啦。咁其實阿媽又幫咗好多，咁阿媽又好有經驗喎，係咪啊？又好有 呢個開心啦， 係啊， 阿媽又開心，佢又開心。 咁跟住咧就個丈夫放工，咁梗係嚟想睇下老婆，睇下 B B 啦，係咪咁又好好、喎，先生其實好想自己幫下手，又好想換下片啊，或者有。时佢见到又会有啲建议啊咁，那个老婆咧就话：，嘿，你识咩啊？阿妈话，阿妈话咩都话，阿妈话咩咩咩咩咩啊咁。咁你谂下个丈夫去到有咩感觉咧？ 焗住咯，即系条气挫住 咯。唔开心啊！ 系咪啊？即系其实佢都有自己想对 B B 嗰一套，或者佢有啲嘢想提啊。哇！但系好无瘾啊。咁由原本佢好想好投入嘅。都越嚟越就好似而家小強咁翹埋雙 手，你做咯， 係啊，唔想拗，好似講乜都錯。好， 但其實係唔開心嘅， 係唔開心，係啦，咁啊都算啦，或者點？哇，到坐完月，將近坐完月，個老婆突然就話啦：啊，不如我哋搬翻嚟阿媽度住啊！ 哇， 嚇！ 晴天霹靂， 方便照顧啊，唔使喐啊， 咁就慘。 跟住點知啊，外父外母又好樂於照顧，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咪好咯。嗱，你哋放工翻嚟，咁我哋又煮埋飯俾你食，你哋咪唔好咁辛苦咯。 其實本來係幾好嘅， 冇事就係咯，冇事就係咯。 咁點知咧？哇！個丈夫一聽到。完全唔係嗰個 plan 喎，係嘛？喂，我哋工人又請咗，又整咗間 B B 房，所有嘢原本真係諗住坐完月就翻屋企，點解無端端要我搬過嚟啊？哇！真係好，真係實在都好難接受。哇！點知個外父唔俾個女走。 哇！可以咁嘅咩？ 係啊， 咁又過分咗啲喎。 咁啊，真係即係，所以即係呢個就真係我好印象深。咁最後係非常之惡劣，即係因為咁樣樣嘅時候都搞到哇， 係要點樣先至搞得掂啊？若果咁樣嘅情況，陳太你會覺得 處理得好非常之惡劣，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個外父外母亦都太多自己嘅意見， 加咗喺呢件事 度，同埋完全忘記咗其實有小朋友。是自己的女兒同個女婿的事， 唔係 其實應該係要祝福佢哋，係咪啊？佢哋長大啊嘛。 嗯、 我成日覺得咧，做父母有時我哋太錫啲仔女啊，即係好多嘢都爭住同佢哋做，爭住同佢哋做。咁、但係咧，其實我更加中意嘅就係我哋咪成日話咧，喂你要食魚，係嘛？我唔係行啊，要釣俾你食噶嘛，教你釣魚， 即係俾個魚竿你。 Exactly 即係我諗呢個都係我哋做父母嘅就係、是、啊，我哋錫得嚟。都要提自己，是要我哋点样帮啲后生去做父母，就唔系下下代佢哋做父母，好似嗰个系自己亲生咁， 但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冇办法啦。如果真系要俾四大长老帮你凑嘅话，有冇一啲好嘅建议嘅？就系、是、一定系。唔可以做嘅， 平衡 嘅就唔可以做嘅，系啊，会好过就你话俾我听可以做嘅就系，一定唔可以做嘅系咩咧？除咗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就算你有啲意见嘅话，唔该你嘅语气好啲之外嘅话，譬如有啲咩又话，一定系火星撞地球噶啦，以陈太你嘅 experience， 即系所以瑞瑞嚟讲咧，有人好紧要嘅就系啊，真系要先谂清楚，几时谂清楚 ？Since 你一有 B B 嘅时候，两夫妇就要坐低动高床板谂翻下。而家你睇到嘅父母系点嘅咧？即系你睇到佢哋啲个性， 睇到啲習慣。譬如舉個例，話你睇到阿媽阿爸都好開放嘅，即係好多嘢都仲好肯試下新嘢啊，或者點樣樣。突然間話你見到，哇，其實佢哋好固執嘅，即係唔聽人講嘅。或者咧，你又要諗翻起以前你細嘅時候，爸爸媽媽係點 嘅，係 咪啊？喂，你諗翻，哇！以前阿媽都好温柔噶，係咪？又帶我去公園玩啊？定係調翻轉頭， 即係要比分佢哋係嘛？ 仲定調翻轉頭係哇？其實唔係喎，諗翻起嗰陣時，阿媽真係由朝鬧到我晚嘅喎，即係好多係咁噶嘛，好大脾氣，好冇耐性。系嘛？或者而家咧快快脆搞掂晒，又走去开台啦！即系边 有噶有噶， 阿 Appraisal 啊，四个人唔睇边个啊？ 系啦， 讲得好好， 一定要睇翻 here and now 而家，同埋谂翻以前系点嘅。譬如举个例，即系以前咧，睇翻哇，其实咁多年嚟，我阿爸阿妈都好求其噶， 唔系好理我哋噶， 系啊，或者个屋企其实有时真系嫌佢哋好拗搞、好污糟噶。等等等等，真系要擘大双眼睇。而睇完之后咧，自己要去谂，哇！我而家接唔接受到佢哋呢一套咧？仲有，千祈唔好预你而家可以改变到佢。 唉，佢系唔会改嘅。 咁多年 啦，即系你系好难改变嘅，好多生活习惯、个性啊等等系好好难改變。 非常同意。 咁如果系咁嘅时候，究竟你觉得适唔适合？你覺得大家相唔相處到？嗱，如果真係覺得唔對路咧，記住， 唔對路， 陳太話， 千祈唔好跳落去， 係啦， 唔好跳落個頭， 就要咧諗下有冇其一個另一個人選。我成日有一句有兩個字咧，我好中意用嘅，即係而家四大長老通常就係退休年齡啊嘛，或者有時甚至乎好願意犧牲份工，好啦，我唔做啦， 幫 你湊 啦，幾偉大。 但係我成日講啊，講笑我話 available 唔等於 suitable， 係啊， 即係你佢得閒唔等於佢適合，係嘛？咁我哋要好好地去衡量。而如果真係覺得唔對路咧，或者唔適合咧，千祈唔好勉強。 因為一開始就好難褪翻轉頭。 就要諗下第二個人選啦。 哦，即係要 interview 啊？ 咩啊？即係叫四大長老 interview 啊？我哋編佢。 不過我又想講多一句，調翻轉頭。老人家都要想想，哇！而家阿新抱话要找我凑，或者阿女婿，或者两个要， 我又接唔接受咧？ 佢哋啲性格系点嘅咧？即系会唔会佢哋有阉尖？嗱，而家多咗好多教育噶，即系有时佢哋都会好紧张啊，好阉尖啊，或者好多嘢。哇！你谂下，哇！如果我帮佢凑，即系等于你找老细啫嘛，你个老细系点？系咪啊？哇！你觉得得唔得咧？万一唔得？你咪話咯，哎呀唔得咯，係咪啊？媽而家身體唔好咯，冇本事咯，咁我幫下你啦。嗱，我幫你教工人啦，讚下佢哋係嘛？一做得好嘅讚佢哋，鼓勵佢哋，幫佢哋少少方法提下佢哋，好重要嘅。但係咧，交翻個責任俾佢，咁你咪探下孫，飲下茶咯。 最緊要好好啊！ 我覺得講得好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覺得嘅就係好似係四大長老唔啱，但係其實我唔覺得係佢哋唔啱嘅，係即係大家之間協調唔到嘅啫。所以其實嘅就係你可以去揀我嘅時候，我都可以揀， 就係大家都有選擇，咪開心好多。 你在選擇，人人亦同選擇你啊！ 多謝曬。 夫妻關係為重啊！ 接受我哋訪問嘅陳思明女士，多謝曬， 唔好客氣，好開心上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宣布，听日起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0.125厘，年利率由5.75厘调高到5.875厘。该行亦都将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嘅利率调高0.125厘。 汇丰对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5号调整港元最优惠利率和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两者当时都是加 0.125 厘。汇丰香港区行政总裁林慧雄说，自去年3月以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累积上调 5.25 厘。他说每年7月是不少企业派发股息的季节，可能导致港元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经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环境、本港银行同业拆息走势以及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信港元利率的调整合适，会继续密切留意外围环境的变化，有需要的时候调整利率水平。本港上个月楼价指数连跌两个月，创四个月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49，按月跌超过0.5%，按年跌近8.6%，两者跌幅都有收窄。上半年楼价累计就升大约4.3%。至於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月升大約0.6%，連升五個月，重返去年一月水平。上個月租金按年升超過1.7%，上半年累計升近3.2%。天文台表示，一套戒备信号会在下午至晚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强台风杜苏芮的强风区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预计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一列轻铁在天瑞村撞到一部客货车，两架车上一共四个乘客受轻伤，送院治理，现场交通一度受阻。事发在朝早近九点，涉事705号线轻铁由天瑞站驶往乐湖站方向，期间撞到一部由天瑞路转入天瑞村的客货车。客货车上三个女乘客和轻铁上一个男乘客分别口部、胸部和脚部受轻伤。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5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9.3 度附近，预计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至广东东部沿岸地区。受到苏芮影响，本港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套戒备信号会在下午至今晚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杜苏芮的强风区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预计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受杜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星期六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6%，一套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9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64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5点，升36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幣價，小鵬汽車80.95升20.45，盈富基金20.14升2.8，恒生中國企業68.9升2.2，騰訊控股344.4升3.4，阿里巴巴95.3升1.45，美團137.3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中國平安53.85升1.45，吉利汽車10.68升6.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39.83，瑞士法郎0.859，加元1.317，人民幣7.132，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111，澳元對美元0.68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2,914，升245，港金报18,41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49，卖出1,978.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唔好啦 ，Eric。 佢呢个时候忙到 crazy 啊！点解会忙到 crazy？ 咁咪好咯，我哋嘅节目叫 crazy and happy 啊！ 朝头早你哋我哋做呢个项目嗰阵时，我都打紧仗嘅。 哦， 你做快手少少啦，你饮杯咖啡，你饮个 咁，你咪趁呢个时间唞下个人咯，系咪先？ 哦，做个兽医嘅秘诀就饮咖啡，所以你唔使惊，做紧噶啦。 唔怪大家， 啲学生就听到读书叻，饮到啲咖啡。 哦，讲咩啊？ 查都 OK， 查都 OK。 你真系 crazy， 得得得， 真噶， 系知道， 真就真啦，乖啦。 讲翻今日话题， 好，今日你要讲嘅戏样。 今日啊，今日系咪有单新闻讲离岛？系啊，南系咪系南南丫岛或者？ 其实唔知系咪真嘅，即系我唔系 question 嗰个新闻啦吓，即系点解会咁大？嗱，新闻咧，对唔住啊。新聞咧就话有最近有啲人咧专登带啲狗系嘛，主要系狗啊，拎入去一啲离岛，咁就弃养，就摆低佢，就佢哋觉得嗰个环境咧比较可能适合佢哋放养咯，即系野生咁咯。但我就唔知道系即系到底有几多咧，咁样唔知啊，到底 好，我完全信好多，我真系旧时都试过喺长洲做嘢。南丫岛都去过做嘢，其实咧基本上唔止呢啲地方啦。其实你知道出名，好日本有个地方有好多猫， 系 好似岛嚟嘅，同埋咧仲有巴西都有一个咁嘅岛嘅。咁就话 周圍都有嘅。其實基本上咧，依人就惡性循環嘅。譬如講日本嘅 case 啦，就嗰度你以為啲貓喺邊度嚟啊？係因為依人抌低嗰度啊，因為依人以為咧就有人會養佢，有人喂佢，因為係一個而家變咗一個旅遊勝地咁樣啦。OK， 咁就惡性循環噶啦。咁有人喂，咁依人就遺棄貓，就諗緊去嗰度放。咁其實南丫島都係嘅，一就喺香港城市放嘅驚多人觀望啦 ，OK， 咁樣就變咗容易俾人捉啦，係、咁佢認為南丫島可能少啲機會俾人捉，佢一個原因啦。另外原因就因為好心人嗰度有好心人嘅，都幾出名，即係嗰度有啲人會 善待動物， 會有好大機會俾人接走，因為啲狗就喺個碼頭嗰度流離浪蕩，咁樣有啲好心人又知道喺碼頭有啲，咁就惡性循環，咁就變咗咧，其實喺啲島上面咧，嗰、那個嘢嗰啲呢啲咁嘅 流浪狗 好嚴重嘅，喺山上面成即係無數隻嘅，基本上有即係舊時有個我知道好多年前我聽過一個數據咧，基本上香港每年嘅 GDP 即係成個香港嘅資源抌入去整走南丫島啲動物啦嚇，你點整走都好，煙佢又好，人道毀滅又好，基本上捉唔曬嘅。 哇， 系啊，所以一个岛咋，所以就变咗你唔可能知成香港嗰啲流浪动物个问题系扫唔到噶啦。不过就一个岛都扫唔到话成个国家，所以就我认为就即系其实有个好出名嘅例子咧，就系喺巴西嘅，咁就又有一个类似嘅岛，咁样就佢哋就有惡性循環啦，佢依人咧就開始抌低動物，依人就好心去餵佢，同埋就依漁夫啊剩啊捉完啲魚咧，就會抌部分啲魚喺依個島上面俾動物食嘅。咁、個島有人住嘅，所以你可以搭船去啦。咁、就over time 咧，就個疫情到咗嗰陣時咧，就依人冇啦，依貓就好慘，好多死話有啲貓食其他貓咁樣啲咁嘅故仔 go round 啦。咁樣就而家就好明顯嘅成件事就依貓就其實由頭到尾都好慘嘅，即係你點喂佢都爬棚骨咁樣，因為多貓到冇可能喂到咁多隻貓啦。咁就依人咧就嗰啲政府啦就話咁樣唔得啦，咁即係衞生有問題。基本上嗰啲村民咧由朝到晚有五隻貓喺個腳嗰度等緊喂嘢食咁樣嘅。咁就佢哋就話我哋要停止，我哋去哋做個 survey 啦，睇下幾多隻貓淹過。殘酷嗰啲就人道毀滅，哇！俾人鬧到咧，所以即係因為你一定有啲市民係愛心，有啲事業即係過分愛心啦，可以咬。 即係佢會覺得好殘忍，你咁樣 係嗰啲人好無奈㗎。我即係有時依一個政府情況，我認為真係你諗下佢就話嗱，如果我唔做嘢，咁依貓 又話我唔做嘢， 咁依人佢繼續要抌貓喺度。放佢走咯，如果佢做嘢就俾人鬧。係啊，所以南丫島有啲相似嘅，我感覺就有啲或者有啲可以有啲，其實好得意嘅，依人咧香港人好得意嘅，你依人都怕麻煩嘅，你知香港人噶啦，所以點解我哋比較少啲車禍性，因為個個都怕麻煩，撞車派花都麻煩啦，所以基本上我諗喺碼頭地方或者有啲閉路電視。 即係可以做嘅，就係譬如可能係係啦，佢哋遺棄嘅一啲熱點啊，所謂嚇，咁就係即係要裝啲咁嘅 嚇，即係 要 關注 呢一啲捉呢一啲人係嘛？ 係啦，即係你知而家科技好犀利㗎啦，認人樣冇問題啦，政府更加有咁嘅能力啦，我相信，所以就變咗你可以，你捉幾個人就發展又好，即係基本上佢哋遺棄動物係約束嘅，所以基本咁嘅約束香港啲條例都升高，咁其實 阻嚇一下啦，希望 係有時要罰人㗎啦，因為咁樣其實佢個古仔幾得意嘅，佢話南丫島本身嗰啲市民咧，都會貪得意。領養動物又好，買動物又好，佢大咗啦，冇咁好玩啦，大過你手掌咁大啦，咁佢就抌自己抌。 哦， 所以嗰度都有個文化，我做啲傻嘢嘅。 即係無論點都係唔啱啦，即係你買完或者領養完唔愛，或者即係專登拎入去放養都係唔啱嘅，希望大家唔好再做，係咪咁啊？ 係啊，好慘啊！ 冇錯冇錯，好。你仲有一个话题喎，今日 我哋今日可以讲下眼啦，因为有人问我，即系呢狗眼问题，即系其实特别青光眼同埋呢个青光眼同埋白内障有咩分别？ 你讲狗眼咧，我首先问你一样嘢，江湖传闻咧，狗嘅眼系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嘅，你作为兽医，你信唔信啊？ 信個區第有幾樣嘢係真嘅。一咧就係佢誒， 聽到啲我聽唔到 嘅睇嘢個寬度咧係多過我哋嘅。咁好明顯，你見佢隻眼唔係好似我哋人眼喺望前邊曬啦，側邊啲嘅。所以其實佢哋嘅我哋可能我哋睇嘢180度多少少，佢哋就仲橫啲嘅。我第二樣嘢啦，佢你冇留意咧？你射個光管喺隻狗眼或者個車頭燈咁樣咧，佢個眼會反光嘅。 係 啊，係啊，係啊， 係 玻璃咁。係 啦，好多動物都會，個狗係某一種啦。咁呢啲反光係點解咧？係因為佢有塊鏡喺個視覺膜嗰度嘅。Literally 咧，就依我哋射光，即係太陽光呢啲光線咧入去隻眼嗰陣時咧，就會經過啲 sensor。咁就你經過 sensor 你睇到嘢啦，不過咧佢會撞入個 sensor 後面個鏡，再撞翻啲 sensor 多一次添。 嗯， 哦，就射翻出嚟 咧，佢就雙倍敏感度咯。 嗯， 佢光，所以佢哋夜晚黑都睇到嘢咯。啱、嗯，不過咧有缺點嘅佢哋，一般狗都近視嘅少少。 啊，係啊， 係啦，即係因為佢不過你就可以話唔係好緊要，因為佢其實好明顯對佢生活。環境好似中國人近視都係同一個原因嘅啫，因為我哋係中國係一個平原嚟嘅，好多草原嘅，就唔係森林咁樣啦，所以變咗我哋就我哋 望遠嘅嘢 睇嘅嘢冇需要咁清楚嘅，乜嘢都係一片黃色噶啦，所以冇乜所謂噶啦。不過就只狗都係一樣嘅，因為佢打獵都係要中線，所以佢近視唔係咁緊要咯。不過咧就原來咁樣咧就變咗佢哋同埋佢立體度睇嘢就渣啲嘅。所以咧得意嘅，你抌个波，佢即刻去攞。不过如果你喺空中抌个波咧，啲狗咧有多啲问题去喺空中接佢嘢嘅。 嗯， 因为佢嗰个 3D 立体感冇咁强。 系咩？唔系我见到有啲话，嘣，我都跳高咁样， 一次咬住佢噶咯。 你有时会飞嗰啲飞碟俾佢嘅话，佢可以空中接住噶。 系啊，又系嗰啲你睇咩品种咧？有啲你见有咁我头先讲嘢，全部有好多 exception 嘅，因为咧，只品种个眼嘅 position。望嘅方向都唔同嘅、所以接触嗰啲即系可以跳飞碟嗰啲咧，唔系种种咁做到嘅。 即系佢都可能系猎犬咁样，即系佢系需要只眼要唔知望远啲咩咁， 即系有英文我哋有叫sight hound 啦 ，sight hound 即系用视觉去捉打猎嘅动物啦。咁就有啲叫有啲叫 bloodhound 啦，就用嗅觉去揾嘢食嗰啲动物，即系佢嘅嗅觉好发达，即系譬如嗰、那个。嗰只鞋品種嗰只 Basset Hound 啊，嗰啲咁樣咁嘅嗰啲狗咧，就個鼻哥敏感度好高，所以唔同狗有唔同嘅發達啦。 喂，阿 Tony 一分鐘，我想問你咧，人咧即係年紀一路大咧，會有呢個視覺上嘅退化啦，所以老化啦。狗咧去到幾多歲開始，我哋要留意一下，即係佢有冇呢方面嘅問題嘅視覺？ 其實啊，視覺問題係冇分年紀嘅狗， 係啊，即係 B B 狗都可能有視覺問題， 係啊。譬如我嗰日特別嗰啲譬如邊界嗰啲牧羊狗啊，即係有唔同好多唔同種不類嘅牧羊狗啦、 啊。 其實嗰啲眼咧好興視覺膜脫落嘅，係遺傳嘅。 嚇、啊！無端端視覺膜脫落， 越大開始㗎啦。 哇！咁點算？ 所以唔需要老嘅。咁、有啲品種咧就好多遺傳嘅問題，可以引致眼仔問題啦。譬如有啲卷眼簾啊，天生嘅我哋叫啫喱子眼啊，有啲咁問題咧可以好細個發生，而唔理佢咧就會將會就好快變有好多其他眼問題噶啦。 咁啊，即係啲狗主要留意多啲啦。 係啊，就講全部啲特眼狗咧，波士頓啫喱啊、白哥啊，嗰啲眼全部都基本上十隻有九隻都要用手術矯形噶。 我知道，最緊要狗主留意多啲啊，揾專業人士睇睇。好，喂，唔該曬，多謝 Eric， 多謝曬， 唔該曬，拜拜。 今日嘅職安日馬上送上，聽朝十點風騷發圍，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 肥强啊！你口噏噏，你讲乜嘢啊 ？Sarah 姑妈，你好啊！有两样嘢，唔该你改口啊！ 两样咁多，边两样啊？同埋点解要改口啊？ 第一，唔好再叫我肥强，唔该改口叫我瘦强。第二，我唔系口噏噏，我系唱紧歌啊！ 好熱啊，好熱啊，因為天太熱啦，嗰啲肥油開始融化啦，滴緊落地下啦，你睇唔睇到啊？ 哇，係成地油喎，點解會咁㗎？ 斯拉姑媽，我就嚟用掉料啦，你仲唔過嚟救我？你枉為人姑媽，我識錯你啊！ 你哎呀，你估我想嘅咩？秀強，我話你知啊，我同你一樣啊，喺咁酷熱嘅環境工作啊，所以我哇，你睇下，我都快用掉了， 救我哋啊！ Help！ 秀强，顶住啊！你前面有部扭蛋机，你过去睇下有冇啊？ 死啦，姑妈，我对脚开始融啦，行唔到过去啊！ 咁你躝过去啦，快啲啊，躝啊！ 躝紧啊！其实你叫我躝过去部扭蛋机为咩呢？ 两位你哋好，我哋系扭扭机扭扭神仙，我系 Daisy， 我系 Hugo， 有咩帮到你哋啊？ 我哋嘅工作环境太热啦，我哋就嚟用啦。 唔使惊，用我哋扭蛋机扭扭神仙，一定帮到你哋。我系 Daisy。 知啦，你系 Daisy 啊嘛，唔该快啲救下我哋啦。 得，即刻送上。工作间防鼠懒人包包包， 工作间防鼠懒人包第一包必须为员工提供清凉饮用水，一般是每小时饮大约250至500毫升的水，有需要时建议增加到每15至20分钟饮用约250毫升的水，目的是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啊，但就千祈唔好每小时饮用超过1500毫升嘅水。 喂，饮完啱啱好250毫升啊，我冇事啦。好彩我对我工作间防鼠懒人包，其中两项咧就特别熟嘅，就系减少体力劳动，借助工具以协助工作，减轻工作出率同埋负重，安排轮替工作，又或者安排工作时段，减少喺酷热时段进行工作，例如编排至日间较凉嘅时段先做嘢。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朝早10点前，又或者系下昼4点后冇咁热先做嘢嘛。依家系12点几，不如休息一阵先啦。 OK， 知你哋辛苦啦，咁你哋休息一阵先。啊，仲有啊，你哋工作期间可以着浅色透气嘅衫，或者用清凉巾再开埋吹风机、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咁。咁你哋而家好啲未 啊？好多啦，唔该晒你哋啊！ 由于香港夏天炎热同埋潮湿，一啲需要从事户外工作，例如建造业、清洁、保安、园艺等行业嘅雇员，或者向啲冇安装空调系统嘅室内工作，例如电机业雇员，会受到酷热天气影响而增加中暑嘅风险。另外，雇员若果需要响一啲热源或者发电设备，例如锅炉附近度工作，亦都会有中暑嘅风险噶。 作为雇主，佢哋需要提供或者系维持喺合理地、切实可行嘅范围内，属安全同埋唔会危害健康嘅工作环境同埋工作系统。因此，雇主需要就雇员喺工作时候嘅热压力进行风险评估，并因应评估结果采取适当嘅措施，避免雇员喺工作时中暑咩？ 若雇主对于工作地点冇控制权，就要同该工作地点嘅占用人保持良好沟通啦，及确保预防中暑嘅措施可以妥善執行。雇员亦需遵照雇主定嘅制度或工作方式，使用由雇主提供嘅任何设施及配合进行有关嘅防控措施，减低中暑风险啊！ 小林姑妈，头先咧你提到热嘅压力进行风险评估，即系咩啊？ 嗱，肥强呢啲咁有深度嘅问题，就等我哋嚟解答啦。即是雇员在炎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之中工作，是会面对中暑的风险的。为了预防雇员在工作时候中暑，雇主应该要为雇员在工作的地点进行热压力的风险测试，并根据评估的结果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 例如当身处酷热环境时，身体会增加皮肤的血流量及排汗来散热的。若环境的温度过高，或因体力劳动而产生大量的热能，而身体的生理调节机能未能有效控制体温，热压力就会上升，这样就会增加中暑的风险。 所以在工作地点评估热压力风险的时候，雇主需要考虑不同的风险因素，包括工作地方的温度、湿度、热辐射和通风的情况、雇员工作的劳动量、工作服以及员工的健康状况，以及在酷热环境工作的适应情况之类等等。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雇主必须在合理地、切实可行范围内，确保所有在工作中的雇员的安全和健康，包括提供所需的资料、指导、训练和监督。 内容应该包括以下：认识酷热环境工作的潜在风险， 熱壓力的風險因素和相關的預防措施，適當補充水分的方法，識別中暑的徵兆和症狀，以及身體感到不適時候的求助程序等等。 僱主呢亦應為工作地點的安全管理人員，例如工頭、工地主管、工廠經理或者安全主管提供相關的培訓，確保他們對有關預防員工工作時的熱疾病有充分的認識。 內容應該包括以下相關的法例和責任、熱壓力的風險評估方法、監察酷熱工作環境的風險因素、勞動量與中暑的風險、個人因素與中暑的風險、緊急應變措施及中暑的急救程序等。 咦，現在真的沒那麼熱喎，橫掂現在休息緊，我們有四個人，不如我們一起去 吃飯啦。 工作環境酷熱要小心， 預防中暑要留神。 我哋系 Nightmare Catcher 噩梦扭蛋 Daisy Hugo。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又不轻松？讲出口。